今中外，东西南北，在邦心中。讲古邦， 翻嚟讲啦，咁啊，呢个嘅追台青啊，有冇三个嘅外省代表？ 嗯， 好啦，唔系本省代表 ，sorry， 唔系外省代表，本省人，边三个本省人呢？ 一个 连姓连嘅， 唔系。那些是半山來的、 okay. 那些不算是完全本山人、半山來的嘛。連振東呢是呢因為他接收的時候有他的嘛、其實呢他是呢連振東呢其實呢就是去了大陸再回台灣的、所以他是半山所謂在台灣叫做 明白 唐山人、 是 半山來的是、咁真係本山人呢就三個嘅喺嗰時曾族裏面一個林陽港港伯係啦一個李登輝之後做咗總統一個呢邱創桓 係 邱創桓之後做咗考試院長係啦三個嘅咁呢其實呢開始嘅時間呢應該呢就係、是、呢其實呢應該阿港伯領先嘅不過最後整下呢就唔係啦有得意嘅，佢當時咧就呢啲其實咧開始咧開始本省人咧開始入到個重要職位度，起碼八十年代初係阿李登輝做台北市長啦。以前台北市長係官派噶嘛，官派台北市長嘛，高雄市長係官派噶嘛， 係。 起碼佢俾個本省人去做。 嗯哼。 林陽港做過台北市長。 嚇。 係啦，跟住之後咧，只係咧佢有一個位置咧，因為咧黨裏邊咧唔俾佢用本省人做嘅行政院長。 嗯。 一定外省人揸旗。 是 是啦所以司法院長最後被阿港伯做過 嗯 是啦咁行政院長呢佢揸旗嗰啲呢譬如話頭先講過就係孫運璇 嗯 李煥嗰啲人揸過是啦或者邊個阿余國華 是 啦嗰啲係外省人嚟嘅 嗯 咁孫運璇其實係佢好熟意嘅人嚟嘅因為孫運璇真係有料嘅，佢其實係台灣而家嘅經濟嘅經濟嘅台灣嗰個黃金時代咧，經濟起飛咧，其實咧主要係幾個嘢，主要係李國鼎同佢，令到經濟起飛，孫運璇有料啊，真係，不過真係唔好彩，係啦，真係非常唔好彩，係啦，如果唔係咧，我諗屬意佢係屬意佢嘅，能力上面係高嘅，咁冇咗佢啦，咁點咧？都是这样令到他开始改变主意了找本省人。他知道一件事呢就是呢如果都是还是外省人的话呢是永远解决不到整个族群的问题的那些仇恨是永远解决不到的。是啦。是啦。而且他当时呢其实呢他已经面对呢其共产党呢已经找人呢传话给他了。 是。 喂听下邓小平找了那时邓小平呢就叫个叶剑英传话俾佢 是 啦就话喂又大家中国人有冇得傾呀咁样啦咁样敌对唔系摆花谷波咁样跟住呢阿蒋哥冇理佢蒋哥呢就用一样嘢回应佢国贼不两立明唔明呀 明白 但係even系咁开始佢都要放松一样嘢放鬆就話咧，好多老兵探親嗰度，係啊，蔣經國年代開始放鬆。 嗯，俾佢哋翻去。 係啦，開始放鬆啦。係。仲有一樣嘢就係戒嚴。 嗯。 你要明白，基本上係四九年之後咧，國民政府去咗台灣之後咧，係一路都戒嚴嘅。 嗯。 同埋新聞自由係冇嘅。 嗯、 結黨集會自由全部依個憲法上面停止了嘅，因為動員堪亂時期。 嗯， 係啦。最後咧，佢咧就八十去到差唔多咧，佢就嚟 L 嘅時間咧，一個八八年好似解，一個八八年解嚴，我冇記錯嘅話。 嗯， 係啦，解嚴呢個咧係一個突破，同埋咧八六年咧民進黨成立咧，本來咧應該非法嘅。 嗯。 佢都算啦，其實捉得佢噶，警備總可以捉 Q 曬佢班友嘅。其實 係咁，但係就懷念佢都諗住放啦。 係啦， 咁啊，捉你做乜鬼嘢？ 時代在變啊嘛，潮流在變啊嘛。 明白。 係啦， 咁樣啊，咁啊跟住放咗啦。其實咧，佢要喺嗰個時間咧，佢面對兩樣嘢嘅，一個咧黨外壓力， 係 黨外咧就係咁咧。國民大會裏面已經其實不斷在改選，因為實在真是死的嘛，啲人會，你四九年那些萬年國代 死了真大佬真 係，那你啲爭壓選舉其實很多黨外的人已經入了去㗎啦，咁咧日日咧就鬧嗰班老賊， 係， 仲要鬧埋佢 ，OK， 係啦 ，even 佢都真係佢嘅功多啊，大於過啊，但係嗰時都仲鬧緊佢， 你嗰陣時大家又鬧鬧㗎嘛，係咪先？ 係啊，佢都照鬧㗎嘛，係咪先？咁咧。 佢要打 下 交先 啊嘛，係啊，打下交先啦，立法院立法院爭位啊，爭，因為佢永遠係少數啊嘛，因為佢壓住咗啊嘛，因為萬年國代啊嘛，所以咧梁振英之流又唔識嘢嘅，我遲啲咧就同你講下咧，朱高正係乜嘢，係乜嘢，係乜嘢貨色？ 咁啊，朱高正今天又不堪入目啦。 朱高正今日唔好講啊，佢仲講朱高正。 O K， 繼續啦，講翻英國年代嘅先。 係啦。咁咧，其實開始有啲咁嘅朱高正啲人咧，就開始咧做立委嘅，爭壓選舉嘛。 嗯， 係啦。咁整下咧，其實咧係佢已經咧，其實咧嗰時咧佢又頂咗一樣嘢喎。 嚇！ 國民黨裏邊嘅既得利益。 嚇！ 喂，大佬，你放啫，嗰班又唔放，咁點咧？ 係咯，你要民主自由化啫，我唔要啊嘛。 係啊，佢嘅利益受損啊嘛。係。係啊。 嗯。 咁所以咧。其實咧，亦都因為呢個原因咧，佢點解要揀接班，要揀翻本山人又咁解？一本山人先會貫徹做呢樣嘢啊嘛。 明白。另外外山人就變翻行翻回頭老路。 行翻回頭老路啊嘛，係啦。佢到最後，其實佢後行到最後呢步，其實台灣已經基本上開始民主化噶啦。 係。 只係咧，未有催化劑嘅啫。令到個民主化更上一層樓。咁呢樣嘢咧，佢 L 咗之後咧，其實咧佢亦都咧有樣嘢嘅，佢都覺得係要慢慢變嘅。 係， 但係佢唔好彩，個天唔俾佢慢慢變， 佢死咗。 係啦，死咗。 死咗。 係啦，死咗。 係。 個天唔俾佢慢慢變。 好。 係啦，咁最後咧個局住俾李登輝啦，佢都估唔到李登輝面得咁快，我諗佢而家佢就算而家，我諗佢都真係估唔到。 不要緊啦，咁但係一個問題喎，即當然以李登輝嚟講，李登輝就應該至少佢都即係據我認知就佢都係即係佢就從來都唔會違即係佢就唔會反蔣經國嘅，亦都唔會鬧佢任何一句説一個嘢。 對，冇蔣經國佢冇佢。佢冇佢。 咁同埋就即係只單樣嘢就係肯定都係要認同啊蔣經國嘅即係佢嘅思想，佢先至會即係閉佢嘅效路啦。 係啊，係啊。 當然其實後來即係佢行嗰個民主化，雖然係急得好交關啦， 急得好交關。 咁但係就佢其實講真一句，我覺得我唔知啦，即係可能我哋冇話係問到蔣經國啦。 係。 咁啊，咁就即係我相信呢個都係蔣經國過佢後來想見到嘅台灣嚟嘅，即係不過民主嘅台灣啦。 好難講。 啊。 蔣經國估唔到一樣嘢咧，就係咧。蔣經國永遠想可以民主化，但他想不想國民黨交出個政權出嚟呢？我有一個 question mark， 即係佢不過咁喎，咁你民主嘅爭議就在於在 係 啊 嘛，民主嘅爭議係咁，但係佢學嗰套民主同我同你學嗰套民主應該有唔同。 OK， 今日佢學嗰套叫蘇聯民主， 蘇聯嘅民主， 即係老尾啫。 係啦，我同你學嗰套唔同。 OK， 佢係只係課，佢只係佢永遠覺得永遠呢啲人咧，佢永遠覺得咧國民黨應該永續執政嘅。係啊，所以我覺得佢學嗰套民主應該同我同你講嗰套民主應該唔同。 OK， 咁就算啦。 係啊， 不過唔緊要啊，卒之佢死咗啦。 但咧你要見，仲要，但係有一樣嘢，但係即係佢死咗啦。即係李登輝啦。李登輝係一個咩？李登輝咧，其實咧。佢背景又好古怪 嚇， 佢、日本名好多人都知噶啦。 日本名咩啊？ 岩里正男。 岩里正男。 哦，系。 佢仲有歌嘅咩？ 系啊，因為咧，佢本身嚟講咧，佢嗰時佢日治時期咧， 系 誒，佢本而家有啲人講啊嚇，佢根本上係日本人生嘅。 啊、 之後就只是投靠了姓李的人，所以才整個李姓李的名字啫。咁當然呢個就不可考啦。 OK， 咁乾隆嚟嘅呢個 係啦，乾隆嚟嘅。OK， 咁呢個不可考，有啲人咁講啊，有啲男友咁講啊。我有啲保留先呢、這個講法係啦， 係啦，當野史咁聽住先。 係啦，當古仔聽住先。 係 佢咧就本來咧就日治時期咧台灣出世啦，即係台灣人啦。 就整咗個就唔出奇嘅喎，嗰邊整咗日本咩皇文化運動啊嘛，佢又真係走去日本讀書嘅噃。 咁軍為軍真係講軍兵見呢個蔣中正公都有個中正啊，係咪先？ 係啊係啊。 咁啊，孫中山就有個孫，就有中山啊。 係啊， 即係佢唔會自稱孫中山，永遠都叫孫文噶嘛。 係 孫文。署名孫文噶嘛。 係啦、 啊。孫中山係我哋後來啊，中意嗌佢孫中山啦。 咁佢咧就走咗去日本啊，同就之後日本打仗啦。即係最後咧，因為咧大學咧，即係就嚟即係要完戰噶啦。 嗯。 日本都輸咗九成噶啦。 系， 咁咧佢做軍人， 系 結 Q 咗咧，佢入伍冇耐咧， 就投一行 啦， 系 兩粒原子彈啦， 明白？ 個炸佢唔死喎又，呢個世界真係， 唔係咁佢唔喺嗰度啊嘛， 係啊，不過投一行，咁投一行咧，因為佢係台灣人， 係， 咁最後咧就咧 送翻去台灣， 送翻台灣， 係， 咁佢先入台大嘅啫， 係， 入台大之餘咧，喺台大嘅時候咧，有人介紹佢咧入咗台共。 啊，系喎，佢共產黨員， 共產黨嚟噶，系啊。 不過咁台共咧就台共非中共啦。 嗯，台共非中共係真嘅。 啊， 台共係 under 日共嘅。 係啦，台共係 under 日共噶嘛。 係啊，但係咁喎，最後好多台共嗰啲人咧就翻大陸投靠中共喎。 超真係呢啲嘢真係。你可以話咧，因為香港嗰陣咁嘅藍營，而家都淨係有時經走去揾共產黨噶啦。 係啊，因為共產無祖國，所以變咗嚟講咧，就班友 冇所謂， 就冇所謂。 工人無祖國啊嘛， 係工人無祖國啊嘛，係啊，咁啊走翻去大陸嘅，係啊，好似阿謝雪紅嗰班友， 嗯， 咁二八咧，就因為佢有個咩背景咧， 嗯， 其實咧佢都可能有事喎， 嚇， 係啊。佢都係左傾思想，其實佢喺白色恐怖年代，佢都可能有事。跟住之後咧，就咧就咧死坑死底咁樣等等。 嗯。 咁咧就咧，因為佢真係讀得，因為咧咁樣，跟住就台大咧，就有人咧就可能有啲錢咧送咗去美國讀書。 嗯。 咁送咗美國讀書之後咧，佢翻嚟台灣咧， 係 跟住開始咧，國民黨咧喺嗰個年代咧。就開始吸納台灣精英啊！ 話佢都幾多佢都幾多貴人佢遇到， 佢真係遇好多貴人。 係啊， 講真，亦都好好運。 係咯， 係啊， 都好夠苦碌啊。 係啊，亦都好好運。咁佢亦都係有料嘅。 嚇、啊，咁當然有料啦。 係啊，佢都玩政治玩一流添啦。我都估唔到學者玩政治玩得咁高啊。係啦。咁翻嚟咧，就蔣經國提拔佢做政務委員。 係。 跟住之後咧，就開始咧派啲行政職位俾佢，開始咧正正下咧就做咗台北市長。 嗯， 台北市長咧，跟住咧做埋副總統。 嗯， 跟住蔣經國死翹埋咧，就做埋總統。係啦， 即係替補上去啊嘛。 係啊，因為根據憲法啊嘛。 係啊。 其實當時有啲人唔想嘅。 係。 非常唔想。 係。 尤其是外省勢力。 當然啦，咁、但係就佢哋又等唔到再選嘅時候啦。 係啊，等唔到再選啊，蔣經國死鬼咗。 係啊， 咁跟住咧之後，黨內咧各大代表再選咧就開始出事啦。第一，宋美齡翻咗嚟， 嗯， 佢就要求咧 年輕政 要集體領導。 哎呀， 嗯，要求集體領導。 嗯， 咁咧，蔣李登輝咧就想咧。黨政一手抓， 一手抓， 係一手抓， 一手抓， 係啦，一手抓，係啦， 咁似某啲， 係啦， 某似某黨， 佢又想選埋黨主席， 係， 咁最後咧就俾佢咧捻下你捻贏咗， 嗯， 因為始終本身開始多啦喺國民黨裏邊， 嗯， 咁咧就最後咧仲阿宋美齡咧又翻夏威夷， 係頂佢唔抱， 係頂佢唔抱嘅啫， 係， 係啊。其實佢頂兩位唔好嘅，一個蔣經國，一個李登輝，你估都估唔到一係。 O K 係 啦，老蔣佢未驚， 嗯 係啦，老蔣冇佢幫手，都唔知跌都唔知都連台灣都冇翹埋都似。 咁梗係 係啦， 沈家三姊妹都係好嘢嚟。 係啊，咁咧跟住咧，最後咧佢要同咧所謂嘅主流派、非主流派連。 嗯， 佢做埋黨主席，佢再兩年後選總統。 嗯， 選總統咧就開始咧，主流派同非主流派咧就開始咧真係抹面啦。 係， 有啲人咧，所以其實咧你唔可以話本省同外省睇嘅。 嗯哼， 主流派啲人覺得，喂，呢、這個係蔣先總統、先蔣總統嘅遺訓。 嗯， 我哋唔可以唔跟㗎咁樣。 係， 有啲人就話。 喂，佢搬山嚟噶喎， 系 系啊，等等呢啲咁嘅問題啦， 明白， 系啦。跟住咧，嗰班嗰啲非主流派嗰啲老人家都記得利益咧， 嗯， 就揾一第二咧，佢第二咧，佢哋反對佢咧就係、是、咧，你揾個咁嘅冇用嘅總統府秘書長做副總統候選人， 系 你搞乜嘢啊？ 嗯， 李元速啊嘛， 即系呢即係呢個就係蔣李英娥仲在生嘅時候講噶啦， 嗯， 因為佢在生嘅時候先有得揾阿李登輝做副總統嘅啫。 係啊，唔係啊，佢即係啲人啊，哦、即係當佢選，當佢再選總統啊，係，即係佢做埋阿蔣經國嘅餘下任期， 嗯， 再去選總統啊。 1992年嘅時候， 係啦，1992年嘅時候，係啊，開始真係抹面啊，非主流派，主流派， 嗯， 係啊，跟住咧就咧佢哋咧。就話你温建咁嘅嘢做副總統， 嗯， 點得㗎？你冇鬼用啊！你袁速嗰啲 係 係啦， 速嚟嘅 係啦，因為佢嗰時總秘書長啊嘛， 係 你總秘書長有咩用？你同我都知啊，係咪？ 嗯嗯， 係啊，秘書嚟嘅啫， 秘書長就係做秘書咯，係 啊，做秘書嘅， 係係係。 咁咧，嗰班友咧就最後咧就叫咧就咧組織咗咧，就本來咧想揾對人同佢冚嘅，就揾阿林陽講。因為本山人嘛，再加埋蔣偉國， 嗯， 係啦，蔣經國細佬， 係， 咁同佢冚，因為蔣偉國係軍方嘅人嚟噶嘛， 嗯， 係同佢冚，咁最後咧，仲要好笑喎，仲要咧表決點表決咧，又係一個學問啦， 嗯，今次係咪又拍手掌咧？ 誒、哎，又啱你又， 又係拍手掌。 初時咧，嗰班非主流派班友咧， 係 要求記名投票。 嗯，邊個做義勇仔？ 係啦，但係咧，李登輝嗰班友咧， 係 堅持拍手表決， 係呢個傳統嚟嘅呢個， 係一個傳統嚟嘅， 吹咩啫？ 係啊，咁最後咧，俾佢扭下扭下咧， 佢就 拍手表決， 好 喎，佢又做總統啦。 OK， 好， 咁跟住就可以幾次修憲啦。 即係都係主流派人比較多啊，所以拍手拍手大啲， 因為個個唔敢違反。阿蔣先總統嘅遺訓 係 係啦，個個唔敢違反啊嘛， 咁幾好喎、啊！即係佢雖然佢係瓜佬襯㗎啦，又都唔夠膽違，都唔夠膽反佢喎。 係啊，所以蔣總統嗰啲好嗰啲好 Q 犀利㗎，係啊。咁咧咁咧，最好笑嘅事咧就係、是、咧，佢咧有人講啊嚇，江湖傳聞咧，林陽講最後退選咧，即係總統咧，有人話咧佢應承咗佢。佢做一任之後，又俾阿翻林陽講做， 所以林陽講就好唔鋸啦。有人咁講， 之後條氣好唔鋸嘅， 係出嚟搞局， 係啦，出嚟搞局。咁啊，最後真係出嚟選嘅，都唔夠選。 係咁，當然啦。 係啊，咁咧又過幾，即係又過，即係又一路咧就收獻， 嗯， 就收獻咧收到咧收到咁，當然中間發生好多事。 係 第一鄭南榕嘅事， 係。 鄭南榕嘅事，佢仍然利用嗰個黨國嘅體制，逼死咗鄭南榕。 係， 鄭南榕最後自焚死嘅。 係啊，因為咧，鄭南榕要求全面嘅 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啊嘛。 但係咁，最後咧，其實咧，其實李登輝咧，佢咧知道鄭南榕死鬼咗咧， 嗯， 其實咧呢樣嘢咧喺個心裏邊咧係一定會做的，佢一定會做噶。但係只係嗰個時代唔得啊。 係， 因為太多既得利益頂 Q 住咗啊。 係。 修憲，將中華民國的憲法， 嗯， 即當然佢當中華民國什麼什麼嗰啲咩冇內蒙啊乜區嗰啲喺度嘅， 喺度， 但係咧佢管轄區咧就縮減， 係 台澎金馬， 嗯嗯嗯， 係啦，跟住咧就開始咧萬年各代再見， 嗯，就冇呢樣嘢啦， 係啦，跟住咧 就廢埋省長， 跟住咧廢省未遲，廢省之後嘅， 哦， 跟住咧。跟住咧就咧，總統直選， 嗯、 總統直選嗰時都仲有人拗嘅喎。 係， 究竟係用間選啦、啊，定直選咧、 啊？嗯， 係啦。咁 佢講到嗰種間選制就用就用立委嚟選啊嘛， 唔係 定選個人票啊？ 國民大會嗰種方法，選國民大會再選。 哦、選國民大會再即其實行議會就係、是。係 啦，行間選。 哦，行議會就係、是、即總之即基本即內閣啦 嚇。係啊， 內閣就係、 是、咧，佢 總統就係、 是、佢就屬意總統制嘅。 係。 全民直選總統 是 啦， 就抗衡 Q 你個國會 是啦，抗衡 Q 你班友仔，尤其是國民黨班嗰班友仔 是 啦。咁咧，佢為咗妥協咧，佢仲要咧 揾咗郭伯村做行政院長喎。 係。 郭伯村係傳統國民黨勢力嚟㗎嘛。 平衡翻。 平衡翻。 嗯。 又一路啦。 咁你班友冇咁嬲。 你班友冇咁興。 嗯嗯。 係嘛？ 嗯。 跟住咧，最後咧，佢當然啊，嗒咗郭伯村啦。 嗯。 整咗個連戰出嚟啦。 係。 跟住咧，佢仲要實現多一樣嘢。 係。 立法委全面改選啦，直選啦。國民大會呢其實呢之後是 有任務性，即之後呢就開始呢就趕曬國民大會的人走，俾錢佢退休，唔好係玩劇走啊叫你。跟住呢佢做，跟住呢然之後呢就去，其實呢國民大會去到阿扁嘅年代先拜拜的。係啊，因為佢有啲任務型國大嘛。係啊，咁跟住然之後將佢全面改直選。講全面改直選呢，佢咧就可以咧喺國民黨裏邊咧就腐蝕曬佢嗰啲咁嘅本土勢力喺度， 嗯， 因為佢講全面改善點噶嘛，係啊，跟住去到總統選舉咧，1996年係啦，咁咧對，咁咧佢就整咗咧無故端端咧就咧對面外咧就係咁射炮過嚟噶嘛， 嗯， 佢都費 Q 事理你，係啦，不過咁其實佢已經知道一樣嘢嘅，對面外一定唔打過嚟嘅， 係。 點解咧？佢同人哋講咧，佢老神在同人講咧，話對面嗰啲空包彈咧。 而問題在於就係對岸咧，亦都唔會真，亦都冇證明佢唔係。 係啦，證明唔到啊！ 意思唔係，我意思就係冇真係炸過俾你睇。係 啊，其實咧，開始咧1996年選舉之後咧，我就發現，我就開始覺得咧，佢開始現真身啦。 嗯， 系啦，佢一次现真身啦。 你讲佢真身是咩咧？ 基本上，佢某程度上 系 一个，你可以话佢台独分子又得，但佢唔系，佢嗰种台独分子咧，并非坚持一定要台湾共和国， 要中华民国都 OK。 中华民国在台湾 系， 或者甚至咧，其实佢而家讲嘢都唔会同佢出书嘅时候都有矛盾。 系， 点解我咁讲？点解话有矛盾咧？我等阵讲俾你听。 系。因為啊，即係我根據另一啲台灣專家咧，就係為即係因為講緊呢個嘅中華民國在台灣論咧，即係呢一個嘅即係呢個咁樣樣嘅叫做咩咧？即係叫做算唔算兩國論啊？ 係， 即係佢係都分開幾個層次噶嘛。 嗯， 即係首先就係中華民國在台灣， 係， 跟住去到後面就叫中華民國是台灣嘅啦嘛。 係啊， 即係最呢個就係終極形態啊嘛。 終極形態啊嘛。 咁當然後來就阿扁就一邊一國論啦。 係一邊一國啦。 係。 咁呢啲問題，咁其實最問題所在就係話咧，佢開始1996年選舉，因為佢有個mandate啊嘛。 係。 開始兩國論啊，一邊一國啊，就出曬嚟啦。 開始講啦，講 啦。咁啊，共產黨咧又係啲空巴拉黑人，最大禍咧就佢咁講咧，其實就未逾越美國人條底線噶嘛。 係。 個九二共識冇違反噶嘛。 冇。 其實咧，去到佢個年代咧，其實佢前嗰幾任嘅年代咧，其實咧佢一路咧都係咧 follow up 住咧阿蔣經國咧開始咧同大陸有計傾嘅政策噶啦，所以有九二共識依樣嘢啊。係。跟住先有汪辜會談啊。係。跟住就冇鬼咗啊嘛。 嗯。 其實佢就現咗真身。係。係啊。咁現咗真身，其實咧佢就覺得咧中華民國在台灣。 嗯。 你可以話佢務實嘅台獨。 系 啦， 一個務實台獨主義。 系啦，咁咧美國人咧就開始咧，哇！大佬你咁樣打過嚟唔係辦法噶 喎。嗯。 美國人咪開始咪又靠客啦。 系。 我揾啲嘅航空母艦喺度浮下浮下。 系。 系啦，又嚇下你。你唔好亂 Q 咁嚟。 系。 警告下咯，你唔好亂 Q 咁嚟。 我記得嗰陣時咧，我即係我好細個嗰陣時就係， 人 都話台灣就打仗，台灣就打仗， 係啊， 隨時打到，隨時打到。 係啊，其實好神在在嘅，係啊。其實真係好神在在㗎， 即係其實我覺得台灣咧，即係就我今日未夠時間講埋阿扁啦，咁但係就我想講就係、是，即係一個李登輝，一個阿扁咧，都係好識喺呢個嘅中美之間周旋㗎喎。 梗 係 啦，唔係阿扁冇咁識，李登輝真係冇得頂啊。 嗯， 李登輝點解話冇得頂咧？ 啊， 佢咧。李登輝冇一定在於咧，因為佢真係喺美國讀過書，知道美國人嘅性格係點，佢亦都知道仲有一犯人嘅性格係點，日本人， 係因為佢真係日本人， 佢本身就係日本人啊嘛，佢22歲前都話自己係日本人，22歲之後就係台灣人，係啦， 台灣人， 係啦，所以而家你好少見佢講國語㗎， 即係佢唱唱咗台語㗎嘛。 係啊，而家真係好少用通講國語啊。以前大佬我哋聽我即係佢做緊總副總統，總統年代就講台，佢就講好多國語。 係。 仲有一樣嘢啊，佢揀佢嘅所謂嘅國民黨接班人啊，有啲人咁講啊，有啲陰謀論者咁講啊。係。佢揀個最冇用的。 Mr. Lin Jin。 係啦。 就為咗你佢選唔到。 你信唔信？ 跟住仲要整一個就整一個失意嘅省長， 係啦，再整一個失意嘅省長出嚟， 就宋楚瑜。 其實咧，由某程度上咧，宋楚瑜咧，其實真係對宋楚瑜唔住嘅。 係， 其實咧，某程度上咧，佢自私。 嗯，佢因為佢要 Mr. Lin Jin， 佢成日驚一個人功高蓋主。 明白。 仲有咧，其實咧， 即係佢覺得宋楚瑜叻過佢嘅啦。 係，功高蓋主。 係。 系啦，大佬，我系总统，你系省长，咁样搞 啫。啊，明白。 你谂下。 嗯。 仲有一样，仲有第二个问题咧，第二个 problem 就系咧，佢拣连战咧，因为连战咧，第一佢本身可以，因为佢本身可以平息到咧嗰啲国民党里边咧一啲咧外省派嘅不满。 嗯。 亦都可以咧揞住本土派嗰啲人嘅把口。 即系因为两样都有。 两样都有啊嘛。 系。嗯。 仲有一樣嘢，連戰屋企有錢。 嗯，最緊要呢樣嘢。 係啦，其實呢，與其話佢揾個冇用嘅，嚟令到民進黨之後會贏到佢，贏到個總統寶座呢， 其實就當下就係諗佢就係要穩住國民黨嘅內部勢力， 要穩住國民黨內部勢力，同埋某程度上佢嘅目的係要改造成個國民黨，變為一個台灣本土嘅政黨。 嗯，明白。 系啦， 嗰日都得埋咁講大陸啊嗰啲嘢啦。 系啦，就唔好講又講大陸又講法通嗰啲，唔好同我講啦。 系 啦， 就搞掂台灣得噶啦， 搞掂台灣得噶啦。 嗯， 咁所以咧，佢之後有一單嘢，因為去美國訪問又打咗七彩，又係個共產黨嚇 Q 人嘅。 系 啊，咁當然共產黨係啊，共產黨嚇 Q 人咧，又唔好話佢冇用嘅，嚇到啲台股啊跌得好緊要嘅嗰時。同埋另一番樣嘢唔好嘅，就係、是、咧黑金政治 係 抬頭，黑金政治抬頭咧。其實咧，亦都可以咁樣講，我現實少少咁講。其實咧，等於咧，如果喺幫派嚟講咧， 嗯， 就等於嗰啲本省掛咧，開始咧逐步取替你外省掛啦。 明白。 以前咧，國民黨嗰啲咁嘅特務機關咧，就利用嗰啲外省幫會去搞事嘅。 嗯。 去做佢啲唔想做佢啲政府做 的。做 dirty job。 做 dirty job 嘅。係。而家唔 Q 係啦。 日本省人做埋。 都添咗一樣嘢啦，佢最大嘅目的咧就係咧扶植一個基層嘅本省勢力， 哦、 令到喺地方上邊， 嗯， 幾時都有票。 明白， 係啦， 即係做裝腳， 做裝腳， 嗯， 係啦，佢嘅目的係咁樣， 係， 同埋咧乘機咧掃 Q 咗你啲本省俾外省掛， 嗯， 乘機掃你班外省掛， 係 啦，用其他勢力，咁呢個非常唔好嘅， 嗯， 搞到咧就全個台灣咧。啲票咧 都係買翻嚟嘅， 買翻嚟嘅 流水席係啦， 係啊， 你有冇食過啊？ 冇食過，九十年代啊，而家冇噶啦。 嗯， 係咯，九十年代有噶，真係係啊。咁跟住佢就收咗檔啦。佢就跟住去到做二千年啫嘛。 係 啊，又好笑喎、啊！二千年之前咧又發生咗件事喎、啊， 係 地震。 係，我記得係呢個台灣大地震。 九二八地震咧， 係 到今日咧。冇人鬧佢爆佢不夠追不力嘅喎， 除咗啦，即係就同阿馬英九唔同啦。 係啊，冇人 馬英九就落場雨都俾人鬧飛起。 係啊，咁奇怪嘅喎。所以咪話證明咗佢嗰時個政府嘅行政能力咧 係高嘅。 係啊， 相當高。 嗱，最後而家仲有幾分咋？ 而家啊，一分零鐘咋？ 哦，講埋咗一個問題啊。 最後咪講埋，係隨便留翻次講啊。 就因為留翻次講啊。 下次可能可以順便講埋馬英九㗎啦。 是可以， 邊個咪揾狗可以，下次可以。 咁咧有個問題，其實而家到好多人，好多國民黨裏邊嘅人、民進黨嘅人，甚至好多研究台灣嘅人都爭論緊一樣嘢嘅。 係。 究竟 係 蔣經國係咪真心揀李登輝啊？ 點解即係咪真心揀李登輝咧？我唔係好明呢個問題。佢 fact 或者咁樣， 佢揀咗。 蔣經國有冇揀錯人啊？ 蔣經國有冇揀錯人？ 嗯， 唔係就俾我對蔣經國嘅認知啦嚇，即係你話即係雖然話衰就係蔣經國佢講個民主可能同我哋講個民主唔同，但係就如果佢真係想令到 即係呢個中，即係卒之唔想咁離地啦，卒之要搞，即係諗住喺台灣落地生根啦。咁即係咁佢搞一個本省籍嘅李登輝，又配合翻呢個理念啦。 咁點解佢唔揀林洋港，唔揀邱創換咧？ 咁我又唔知喎，佢哋我又唔係好識佢兩個，我只識李登輝。 嗱，咁嘅，其實佢最想揀講來講去都係孫運璇。 係，佢最想揀呢、這個。 應該佢一定最想揀孫運璇。 係，咁但係就問題，同埋因為佢黑人憎。 唔係，頭先講過啦。 死咗，咪中風。 中咗風， 係 癱咗， 冇得揀， 冇得揀。 退而求其次， 退而求其次， 就揾下李登輝。咁同緊，因為李登輝都好好貫徹佢位置啊。 咁但係咁喎，嗱，你要記住一樣嘢。佢點解唔揀林洋港？林洋港就係太多本太多外省勢力圍住咗佢。 明白，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佢係一個嘅本皮外心嘅人嚟。 係啦，邱創換咧個問題就係咧一個好技術官僚嘅人， 就唔係識搞政治嘅。 係啦， 係 佢就想揀一個咧，屌官又識搞政治。又冇乜勢力，又冇乜團團火火勢，又乾淨。 係， 咁唔揀李登輝，又揀邊個咧？ 嗯， 一定要本省人，因為去到最後嗰啲日子咧，其實咧佢已經喺度講得好清晰噶啦。係，佢話我係中國人，但我亦都係台灣人。 嗯， 我喺台灣住咗幾年，住咗30多年。 係，冇錯， 講得好清楚。 呢、這個就係佢最後決定就唔再諗佢老豆嗰度嗰老話諗嗰樣嘢啦。 佢已經唔再諗法，佢已經冇再講。佢堅持係佢仍然佢冇講佢唔堅持法統，但最後咧佢都講埋一樣嘢。佢知道如果繼續戒嚴落去， 就唔得了。台灣死緊， 台灣死緊 啊！ 經濟發展唔到， 係 啊！就算我而家發展得，我整個局咁開局咁好， 係 發展唔到落去。 嗯， 所以咧。佢咧都係最後咧，其實咧，我覺得咧，再講一樣嘢，可能喺佢心諗緊一樣嘢嘅。 嗯， 如果我解決唔到兩岸統一嘅問題， 係 或者我可以統一到大陸， 係 呢、這個問題唔需要再解決。 嗯， 到我嗰代人 冇呢個問題啊， 為止 係。 所以去到李登輝做嘅嘢咧，就係咧，佢要解決曬所有歷史問題。 嗯， 第一二百。我都冇講二百。第二美麗島，美麗島人放曬， 係， 仲要封佢無罪喎、 啊，明白？ 唔使放 Q 曬唔緊要， 係， 喂，無罪，你哋無罪嘅， 係 啦，咁樣。所以咧，其實咧，可能咧，當初咧，李登輝接咗啊蔣經國嗰樣咧，蔣經國已經同佢講一樣嘢， 嗯， 可能呢啲事已經唔需要你再解決， 係， 即係話，真係咧，可能去到蔣經國心態，去到晚年嘅心態就係咧。大陸還大陸， 嗯， 台灣還台灣，可能係咁噶。 蔣經國先係台獨之父， 可能係咁噶。 原來係咁， 可能係咁樣噶。可能而家李登輝你睇落去好似錯，好似你南來你南明啲，有啲深南一去鬧佢乜乜乜乜。 係， 咁當然啦，佢有啲歷史觀點啊嗰啲我唔認同啦。 嚇， 即係佢話嗰啲，譬如話如果而家再同日本人攞戰爭賠償，因為勒索啊嘛。 啊、 或者那些慰安婦的問題那些我不認同、啊、或者釣魚台的問題我有部分認同、啊啊、這份是這樣、啊、但其實呢可能呢他真的遵照回蔣經國那個遺願、 啊、 就說可能已經不會再考慮、大陸的問題了。還有一件事，他今天呢、嗯、他今天講的東西跟他真的出書的時候，即是跟他卸任總統的時候呢、 嗯、 講的東西已經有分別了、 啊、 他今天講台灣是台灣中國中國、啊、是不是、 啊， 他當初寫書啊， 嗯， 他自己講啊，話要自己啊開拓個新中原， 嗯， 中華文化嘅正宗地方， 咁似國師嘅， 咁樣噶，台灣係今日佢講啲乜啊？所以咧，而家咧，其實咧，我可以咁講啊，真正嘅李登輝，其實咧，個樣咧，個面貌咧、嗯，有人講咧，李光耀話咧，佢咧。他說他低估了大陸那個統一的決心， 嗯， 但他有一件事他都講得很清晰的， 是怎樣？ 我都不知道李登輝什麼立場的， 嗯， 我都看不到啊， 是 你出自李光耀把口， 至於李登輝是什麼人呢， 他都講不到啊。 好， 是啊， 喂，那我們下次再講了，下次先講陳水扁啊。 好啊， 好，今天各位聽眾，我們下次再見啦。 环球思维，香港本位，中港台。